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试想一下，当你锁好门窗，离开了你独居的住宅，可是当你深夜从另一个地方往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却有人接听，你是什么感觉？当时我的心里七上八下，显然在我家里接电话的人他不准备再接了，那么是谁进了我的屋？我是不是需要立即赶回去看看？我看了看表，夜里11:05，吴医生跟我讲过，精神病院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晚上10点关大门，并且上锁，除非抢救病人等特殊情况，不然是没有人给你开门的。翻墙出去呢？不好，别人会认为我在这里图谋不轨。况且蔡院长对我待在这里本来就不大欢迎，当然在这医院出不去了是一个十分合理的借口。其实真要是回家去查看，我还是有些恐惧的。突然想到打个电话让张江替我到家里去看看，这个热爱文学的大学物理系学生是很乐意替我做事的。接电话的是一个妇人的声音，我想是张江的母亲吧，她叫我等一等，就把电话放在里边。张江在干什么呢？我无端地感到他可能又在他卧室的窗口用望远镜盯着懂风的窗口或者是阳台。用这种方式爱上一个人是容易疯狂的，因为他不知道懂风的名字，也听不到那个女人的声音，更不了解她的任何情况。在镜头里他的身姿，他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让他入迷。正是因为这种陌生感和毫无认识的可能性，会让爱这种本来就带有盲目性的情感无限的泛滥。张江来电话了，听完我的叙述，他惊讶地表示：“啊，会有这种怪事？那我立即赶过去看看。”我叮嘱他：“啊，如果有什么危险，就立刻报警。”他表示毫不在乎，他让我放心。他说：“他查看以后，很快就会把结果告诉我。”放下电话，我躺在小床上随便抓起一本书来翻，是吴医生放在这儿的书，书名叫《美国精神病案例选》。看来精神疾病正侵袭着整个人类。我翻了几页老是走神，因为心里惦念着张江去我们家查看的情况。电话一直没有回过来， 长江遇到什么危险了吗？深夜的精神病院已经是一片寂静，外面的走廊和值班室里，医生护士走路时在地板上踩出的咚咚的声音显得格外的沉重和响亮。等待回音的时间每分钟都很长。有一阵子我眼前老出现恐怖的画面，其中的一幅是严永桥正站在我家里的写字台边，张江已经倒在地上，一把黑雨伞的金属尖已经插进了张江的胸部，血流的满地都是。尽管没学过精神现象学，但我知道这是人的一种灾难幻想，就像有人老担心亲人会出车祸一样，并且一担心起来就会想象那车祸的场面。人呢，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看了看表，已经是夜半12:15了，张江去我家骑自行车不过10多分钟，无论如何他早该给我回电话了。我心里乱成一团，我给张江家打电话，老是占线的忙音，试了多次以后我才发现这不是占线，而是把话筒放在了旁边。我知道有人有这种习惯，为了防止睡觉后被电话打扰，就会采用这种办法。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小时，已经是凌晨1点了。张江究竟遇到了什么呢？看来只有天亮以后才能联系上了。外面的走廊已经没有了脚步声，看来值夜班的医生和护士也已经在值班室休息了。天闷热得很，小屋里的一台电风扇搅动的风也是热的，我没法入睡，便想到外面去透透气。我走出小屋，经过走廊，尽量地放轻了脚步，以免惊动值班室里的医生和护士。还好值班室的门是关着的，这样我就省去了一些招呼和应酬的解释。走出楼外，空气清爽了些。在林荫道上走出一段以后，我回望着这座现在只有黑色轮廓的楼房，感到他像一个正在闭目睡去的老人。突然从侧面的小道上飘出一个白色的人影，我下意识地说，谁啊？ 我，小翟。 是很清亮的女孩的声音，她已经走到我面前了，是一个穿着白罩衫的护士。小翟啊，是董峰的同事，我听董峰谈起过的。小翟疑惑地盯着我，我赶紧做了自我介绍，并且补充说，董峰在黑屋子里遇到怪事以后啊，就是给你打的电话吧。啊，他还叫你天亮前千万别去那个黑屋子里边。 是的。哎呀，那董姐遇到的事儿可太恐怖了。那第二天打开那间长期闲置的病房看过。 可里边什么都没有。小宅20多岁，圆脸盘，身材小巧玲珑。我问，那你现在在这干什么呢？啊，跟你一样啊，散步呗。小宅捋了一下头发说，哎，董姐也没上夜班，我跟另外的人又没知心话可说，闷得慌，这天又热，出来走走，免得在值班室里打瞌睡。我问，哎，那楼上的就那间啊，那间病房闲置多久了？快3年了吧。你知道，这是栋老房子，那个病房的那个墙角啊，渗雨老是解决不了，屋里挺潮的，也没人愿意住那儿，而且那房里先先后后不是死过好几个病人吗？都是自杀的，挺吓人的，谁愿意再往那儿住啊？我说，那你见过自杀的病人吗？听到这儿，小宅不自觉地往左右的暗处看了看，仿佛有些害怕似的说，我只见过最后一个叫善玲的女病人，那时候啊刚刚在这儿做护士，那女病人呐也很年轻的，才19岁，因为失恋精神分裂了，挺可怜的。我突然记起吴医生跟我聊天的时候曾经无意中提起过这个叫善玲的女人，我无端地感到董峰在黑屋子里看见的，在烛光下梳头的女人，与这个已自杀的女病人或许有什么关系。夜半的精神病院里弥漫着树叶和阵阵的花的香气，如果不是从那隐藏在暗黑处的楼房里时不时地发出一两声病人的尖叫声、哭喊声或者是歌唱声，那是一种变调的使人恐惧的歌声，你会以为这里是世外桃源呢。是的，大片大片的树林、灌木、草坪，在夜里已看不见但香气弥漫的花朵，自然界显示出它勃发健康的生命力，仿佛在感召着陷入精神迷雾的人们。我对小宅护士说，哎，咱们到2楼的那间病房去看看行吗？我是突然产生这个冲动的，现在正是夜半，如果那间长期闲置的黑屋子里真的有什么奇异的动静，现在走进它也许能发现点什么。 啊，不行， 小宅惊恐地说， 自从董姐在那个雷雨的夜里看见那屋里有人以后，我在夜里就从不敢走近他，这本来他就在走廊的尽头，我们查房也不用走到那儿去。 我问，那个叫善灵的女病人自杀在那屋里以后，那间病房就再也没有住过病人吗？ 啊，没人敢住了。那墙角渗雨啊，其实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可是大家都害怕呀，这才是原因呢。以前的事儿我不知道，可善灵死，那我是看见的，真吓人。 我和小宅在一条石凳上坐下来，这石凳很光滑，显然是年代久远。在精神病院的树荫下，小宅给我讲起了善灵之死。夜很黑，他的讲述仿佛来自时间的暗处。小宅说， 哎呀，前后算起来吧，善灵住院的时间大约就是半年吧，半年左右。那时候啊，我刚来医院工作不久，是一个中年妇女送这个善灵来住院的。据说呀，是善灵的姨妈。这女孩啊挺可怜的，那三岁的时候吧，那个父母就离婚了，后来呢母亲去了国外，她父亲呢也到沿海城市闯荡去了，是她姨妈呢带她长大了。这善灵吧，中等个儿，一头长发，可是她那一双丹凤眼吧，如果不是已经被那种呆滞的神情占据吧，那一定是又漂亮又迷人。她19岁，怎么这么年轻的女孩就会得上这么严重的抑郁症呢？在这个吴医生的那个病历上啊，我才知道这女孩真的挺惨的，我挺同情她的。原来吧，这善灵啊17岁的时候啊，就和一个男生就狂热的就爱上了。那男生啊成绩挺好的，那高考的时候放弃了远走高飞去读名牌大学的机会，他就只填报了本地的一所大学。就这样吧，他和善灵才可能每天都相见。这善灵呢比那男的呀低一个年级，第二年高考的时候呢落榜了，就到了一家公司工作。他从第一个月领薪水开始啊，这善灵就开始攒钱了。他是为了将来跟那男孩共同的生活呀准备一点积蓄。可是那男孩呢，只要下午没课准到公司门口等着这女的下班啊。因为姨妈尚未批准这善灵带男朋友回家，他们俩人啊就只好到什么咖啡店之类的地方就待到天黑了，然后呢就由这男孩啊把善灵送回住家附近。这很像是这个啊，幸福生活的开始。可是呢，这不幸的事儿就发生了。那有一次公司加班，善灵回家的时候已经深夜了，就走到住家附近的那偏僻的地方是吧，这停在路边的一个轿车上，就突然冲出俩男的。这善灵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呢，就已经被这俩男的推到车里了。就这罪恶的车在这个夜色中啊就一直就往这郊区就开过去了。这善灵就被他们给轮奸了，然后就给丢弃在公路边的这树林里了。这创伤对这善灵啊那是毁灭性的。 这善良在家里就躺了一个多月，然后呢就脸色发白的去公司上班了。工作的时候啊，他也是走神儿，常常是呆若木鸡，他上司就非常不满意。那下班以后呢，这焦急万分的男孩就来接他了，在这咖啡店的这个角落里啊，这女孩就趴在男孩的胸前痛哭。她告诉男孩她之所以大病一个月的真相。这男孩愤怒无比，他想找歹徒拼命可没目标。这男孩就安慰他，同时呢也非常的沮丧。从这儿以后啊，这男孩来公司门口等他下班的这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有一回见面，男孩无意中说他数次想和他发生性关系，但是都被他拒绝了。他的言语之中似乎有抱怨和指责的意思，而且这男孩好像充满了失落感。这善良就预感到他们的关系要出问题了，结果呢，事实比预感的还快。从那回见面以后吧，这男孩就消失了，就连最后一次倾诉的机会都没给善良。那天早晨呢，姨妈就看见善良没起床去上班，就进屋叫他。可是他看见善灵就坐在床头傻笑了，然后他抓起床单来一条一条撕破，然后又是大哭。他姨妈就非常吃惊，就证实他已经发疯了以后啊，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来了。哎，小宅护士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 Thank you.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 小宅护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接着讲他的故事。 吴医生这人吧，对病人非常重视。他开出了最全面的治疗方案。他说涂山林太可怜了，一定得让他尽快的康复。可是吧，刚治疗一个月，这山林他姨妈就不到医院来了。你知道这个精神医患的这个治疗费、护理费、什么住院费，那加起来不是个小数。他姨妈就给他交了一个月的费用，就说没钱了。善玲的工作单位说，他还在试用期，也没有医疗保障。那么，他们就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给了800块钱的补贴以后，也不愿意再支付医疗费用了。那怎么办呢？总不能把医生赶出医院去吧？那吴医生就给我们开会了，他就那个发动捐款，他自己呢就首先捐了2000多块钱，大家都挺吃惊的，也挺感动的，也都纷纷捐了一些钱，当然也不太多了，那你知道，那每月的那工资，那平均也才700多块钱，就为了让这些钱吧，就延长这善玲的治疗时间，吴医生就把那间长期闲置的病房就给打扫出来了，就让善玲住进去了。那这样呢，这善玲的住院费呢就可以免了呗。哎，这也是吴医生向院领导争取来的优惠。吴医生说，那房子本来就空着，善玲住进去，那就不该收费。哎，你知道，在人的这个各种这个疾病当中啊，这个精神疾患那是最复杂、最难治愈的疾病了。可这回呢，这吴医生像铁了心了，他声称要在半年之内彻底的治愈善玲的这个抑郁性分裂症。这吴医生甚至从他们家搬了电视机安在善玲的病房里头。吴医生说，这对改善他的精神状况有好处。还有一段时间吧，这善玲似乎正常的挺多的，我们都挺高兴的。 说到这儿，小宅护士在暗黑中朝住院楼望了望，可能是感到自己谈得久了，担心病房有没有需要他照料的事儿出现。他说，哟，不行了，我得回值班室去了。我们一起回到了住院楼。小宅直接上了女病区的楼梯，然后回过身来，对我做了个白白的手势。我右转进入了走廊，这地板一踩就咚咚的响。我走进走廊尽头我的小屋，才重新想起有人在我们家里接电话的事，而派去查看情况的张江竟然一直没给我回电话。这一夜我是无法入睡了。人对往事的反复记忆，实际上是对自己那永不回返的青春岁月的怀念。 在14年前的医学院的后山上，何教授对自己年轻时代的一段奇异恋情的讲述，作为大二女生的郭颖听来感到是陌生而又新奇。郭颖想象着她所不了解的文革时代，那时候年轻人将激情和浪漫交付给了革命，而爱情的萌动只能蛰伏于这浩大的洪流之中，像无声的鱼潜游在海底。郭颖只是不明白何教授为什么突然对他打开了记忆的闸门，也许是这后山的凉亭使何教授触景生情，也许是这深夜的暴雨使人时空错位。无论如何，20年前那个叫卢平的女生此刻一定活在何教授的眼前，使他难以自禁。郭颖突然想起了他前段时间在凉亭边发现的纸钱灰，这是何教授为他20年前的恋人而烧的吗？还有学院的老校工曾经望见过这凉亭里站着一个白纱飘飘的女人，而这个圣洁的形象谢小婷和高瑜在后山幽会的时候也在附近的树林中发现过，而且结果都一样，当你揉揉眼要看清她的时候，她瞬间就消失了。这会是20年前那个叫卢平的女生吗？郭颖几次想开口向何教授提及这个疑问，但话到嘴边又觉得荒唐，便忍住了。郭颖想到了2个小时以前，当他和谢小婷在这后山的山头眺望凉亭的时候，谢小婷还误以为何教授一个人待在这儿是因为寂寞呢。谢小婷还由此产生了来挑逗何教授的念头。郭颖实在不理解谢小婷做此决定是真的对何教授有好感，还是想闹着玩玩。然而谢小婷从山头到凉亭的路上竟然消失了。午夜时分，谢小婷引入树林以后便再没有出现，一直到郭颖自己赶到凉亭，一直到暴雨倾下，他听了何教授讲了长长的故事以后，谢小婷还没有出现。快凌晨2点过后，夏夜的暴雨停了下来，何教授也不再说话了，只是抽烟，红红的烟头在暗黑的凉亭里显得十分的孤寂。郭颖对他说了些安慰的话，表示要回寝室去了，并且劝他也回宿舍休息。何教授木然地说，你先走吧，今天是他的生日，我在这儿陪陪他。这句话让郭颖的心里阵阵的发痛，他知道凉亭是何教授和那个女生最初和最后见面的地方。20年了，郭颖突然又想到了发家，心痛中又夹杂着一点恐惧。独自下山的路上，黑乎乎的树林又是郭颖想到了在 一棵树上蠕动的黑影，这是他刚才去凉亭的路上发现的。现在猛然回想起来，倍感蹊跷和后怕。郭颖几乎是像逃离噩梦似的跑出了后山，走进女生宿舍楼的时候，他才松了一口气。他想，谢小婷也许已经回到了屋里了，他要问问谢小婷，他为什么不到凉亭来。快凌晨三点了，整个宿舍楼悄无声息，连楼梯和走廊上的路灯都已经关闭了。他摸黑上了三楼，尽量放轻脚步，以免楼梯响动让人发现他这么晚才溜回来。要是有人问起缘由，他是很难解释的。在推开屋门的一刹那，郭颖似乎听到屋内有一声响动。小婷啊，郭颖叫。他想，谢小婷一定早已经回到屋里来了。然而屋内空无一人，灯亮着，他记不清是不是自己走的时候没有关灯。郭颖脱掉了外衣，一头倒在床上，把全身放平。他感到头有些晕，这个谢小婷上哪儿去了呢？郭颖纳闷地想着，侧脸望着对面的床铺，床上很整洁，谢小婷确实没有回过屋。他想到了后山近来发生的种种怪事，谢小婷该不会是出了什么事吧。突然郭颖看见床边的地上掉了一条毛巾，他翻身下床拾起，这是一条粉红格子花的枕巾，这不是周然的吗？怎么会掉到地上来了？郭颖抬头望了望上铺，自从卓然精神分裂住进了精神病院以后，他的上铺就一直是空的。既然没有卓然在上面翻身的声音，也没有夜半的梦话了。卓然的大部分生活用品都已经被带走，但是床单、被盖之类还是铺得整整齐齐的，好像预示着他很快就会病愈归来。然而卓然的枕巾怎么会掉下来呢？郭颖爬上了铺，抓着上铺床头的铁栏杆看去，床单很凌乱，像是有人在上面滚过的样子，那么这枕巾也是被人碰下来的。郭颖感到有点紧张，正想下到地面，突然感到抓着上铺床头栏杆的手心有点发黏。他将手掌举到眼前一看，哇的一声惊叫从床架上滑落下来，坐在地上，郭颖两眼发直，卓然的床头栏杆上有血，红红的沾在了他的手上，这血很红很滋润，显然是刚刚流下的。卓然早已经住进医院去了，谁会钻进这寝室并且在那儿留下血迹呢？本来卓然的精神失常就非常的蹊跷，先是说梦话说背后有人，他叫郭颖在下铺听到的时候感到离奇和恐惧，后来他又出现了梦游，并且在浴室淋浴的时候会忘掉时间，久久地站在喷头的水流下像一根木头。而今在卓然住院以后，他的床头哪来的鲜血呢？ 仔细想，最早的不祥之感是那个发家带来的。卓然在后山拾回的那个发家无人认领，好像故意要给这间寝室带来凶兆。卓然带了那个发家后就说头疼，郭颖带过一次，似乎也有不舒服的感觉。早知会有后来的一切，真该将那发家扔回到后山上去。郭颖从地上慢慢地站起来，他手心里的血黏腻腻的，他的头脑里一时一片空白。他想去开门，想走出屋去，他想站在走廊上大声地喊，然而他的腿软绵绵的，迈不开步子。郭颖想起了刚才进门的时候，屋里的什么地方发出了一声喊叫，这使他更加紧张。他顺势在自己的床沿上坐下，突然有什么东西从床下碰到了他的小腿。他刚反应出床下有人，已经有一个人的身子从床下爬出来。郭颖本能地抬起腿让他，同时发出了一声惊恐的惨叫。半夜以后，从你的床下爬出一个人来，是什么感觉？郭颖事后回忆说，那一刻差点把他吓昏过去，当时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视线也变得模糊，墙似乎在开始摇晃，那个人像一头黑色的怪物从床下爬出来，然后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他的额头上、手背上浸着血迹。 别怕，别怕，是我。 那个人站在他面前急切地说，那轮廓分明的脸上挂着绝望。郭颖这时候已经本能地蜷缩到床角，他定了定身，这不是吴小舟吗？这个同班的男生晚夜三更的钻到他的床下来干什么了？他额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呢？ 你干什么呀？ 郭颖还没有从惊恐中完全解脱出来，但是他的话音里已经生起了怒气了。 别，这卓然死了。 吴小舟哽咽着，郭颖几乎叫起来， 啊，怎么会呢？那精神失常怎么会死人呢？前段时间我们去医院去看他，虽然他仍然是低头无语，但也没有多少胡言乱语了。那他母亲还说让他回家休养一会儿，那么他下学期就可以回校上课了吗？ 他是昨天死的。 吴小舟木然地站在屋里。 我昨天去他家看他， 他已经不在了。他母亲说突然大出血，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已经晚了。他的胃里有很多的玻璃铁钉子，天知道他是怎么吞下去的，也不知道他吞这些东西有多长时间了。死的时候 人已经瘦得像一根藤了。 哎呦，太惨了。 郭颖哀叫着，然后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说， 那你跑到这干什么呀？ 说完这话，郭颖才意识到蜷缩在墙角的自己紧紧穿着内衣。郭颖一把抓起堆在床尾的一条连衣裙套在身上，然后移到床沿坐下，两眼怒恼地盯着吴小舟。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要回来，我看见你和谢小婷去后山了，所以才到这里来。我不愿意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 刚才听见你回来的脚步声，我一下子慌了神儿，才从卓然的铺上跳下来，躲到床下去了。 其实我不应该躲起来的，因为我到这里来也没有什么，我只是想看看卓然的床铺和枕头下面有没有日记本之类的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不能散失的。 你找卓然的日记本干什么？郭颖的恼怒并未消除。吴小舟可怜巴巴地说， 是这样的，我和卓然相爱已经很久了，是从大一开始的。卓然怕同学们知道了会取笑他，我们便一直没有声张，约会也是很秘密的。因此我今晚来这里找日记本，也想避开你们。我在卓然的床铺上什么也没有找到，想到他现在已经魂归西天，就突然感到万念俱灰，一时控制不住自己，就用拳头打墙，用头撞床头的栏杆。如果不是听到你回来的声音让我中断了情绪，我想我会死在主人的床铺上。真的，真的，那一刻我真的想死。 悬念恐怖小说背后有人，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明天继续播出。